明年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钟之前的9点，我还在这里陪伴大家，爱得更久点，也还有10点钟的男左女右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北京乐广播做节目，而且点歌节目从来都没有放弃过。谢谢你们喜欢，尽管点歌的人没有原来多了，但我相信，毕竟有些人还是愿意听到的。 总是那年的一阙，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。I do， 我愿意承担。厌倦一个人晚餐，就算粗茶淡饭，原来有你的陪伴，日子过得灿烂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，美满少一段。依然是孤独和喧，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。就在今年将有不同的起点，已做好了准备，依偎在身边。当陪伴变成了老伴，长坐白蛇再也不孤单。我愿浪漫到永远，习惯有你在身边，未来故事情节主演，最佳男女演员。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，温暖着彼此笑脸，拥抱相约相守到肩。从此为你隔绝思念，我愿这一生爱着你不变。 来自陈奕迅演唱的 I do。 在这个世界上有四个字可能会让很多事情，不管是得到或失去，你都不会心态上发生巨大的变化，那就是心甘情愿。就像我今天晚上在微博中和大家分享的那一段话，人生本来就没有相欠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，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，情出自愿，事过无悔，这才是一个成年人的姿态，就是祸福自成，是你选择的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结局，你都要用你平和的心态来面对。如果当时不能平和的话，但至少有一个期限，而不是一味的消沉下去。这里是爱得更久点，12月12号星期三的晚上，有一位朋友过生日，生日快乐，我的听友刚刚加班回来，虽然不在 KTV 当中，但他想祝自己生日快乐，周游生日快乐。 让我诚实一点。

值得等待。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还有勇气去爱，真的是一个人在爱里最了不起、最纯真的一面。经历的多了，自然好像也明白了套路，同时也开始对于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在乎，所以还有人能够让你勇敢的爱。请你真的要对得起自己这份心动和上天给的这份缘分。 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，再等一回，奢望流星会出现。愿如果真的实现，爱能不能永远？明天或许来不及变，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。没惊喜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，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。 告诉我，为什么时光却一去不复返？ 我们跑不过时间，也阻挡不了变老，但可以用珍惜为岁月流金。 光阴若水，岁月如莲。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，2018到2019跨年之夜，寻找诵读人，用有声的香气点亮世间的美好。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。晚上9:45:32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。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都会有这档温暖的电台点歌节目。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 SG 演唱的《爱来过》，希望不仅来过，而且留下每一层走远。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，稍后是男左女右，明晚见喽。 我看不开放不开，因为我曾见过爱心真的盛开。我要等待，一直等待的那一个夜晚总会一回来。当你拥抱着我那一瞬间，